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一年的时间，令唐三的身心都得到了最好的休息。尽管没有刻意去修炼，但多年来所学的一切却都在这份恬静中渐渐融会贯通，就连奇经八脉的最后一道防线督脉也开始渐渐地松动了。57级，这是现在唐三的魂力等级。20岁，57级，唐三无疑已经大幅度超越了武魂殿的黄金一代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拥有各种技能需要去控制的唐三，而是将所有能力融为一炉，踏出了成为强者最关键一步的唐三。从姑姑近几个月来毫不掩饰的赞赏中，唐三知道自己快要到离开这里的时候了，也唯有想到去见父亲，他平静下来的心才会泛起层层涟漪。对于那未知的真相，他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。唐三知道自己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，但在月轩的这一年无疑是自己人生的中转站。他已经跨越了少年时期，20岁生日就要到了，他已成年。毕业典礼顺利结束，每一名学员都从宣主唐月华手中接过了自己的毕业证明，欢天喜地地投入到亲人怀中。当唐月华完成这一切时，唐三今天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唐月华走到唐三身边， 今天表现得不错，表里如一。 谢谢。月华阿姨，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 太子殿下。 月华阿姨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晚辈可受不起。 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叫我，我很老吗？ 老师当然不老啦，您就像我的姐姐。 还是你这丫头会说话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侄子唐寅。 侄子？5年不见，这位太子变得更加沉稳了，面容上改变不大，但内敛的儒雅气质还是很给人好感，举手投足之间与宁宗主有几分相像，不知是否是他刻意模仿的。但从他听姑姑介绍我后神色之间的变化，想来他是知道姑姑真实身份的，而姑姑也没有替我多加掩饰，应该对这位太子殿下很是信任。 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唐三却已经在脑海中分析了很多。他在琢磨着要不要向这位太子殿下坦白自己的身份，这个念头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，很快就被唐三压了下去。他知道就算雪清河值得信任，现在也还不是时候，他需要向父亲去求证自己的猜测。如果以后真的需要借助这位太子殿下的力量守望相助，再向他坦白也不迟，反正他现在的样貌是怎么也不会被认出来的。雪清河也同样在观察唐三，离得近了，他不禁更被唐三身上流露出的恬淡高雅所吸引，尤其是听到唐月华说他是自己侄子的时候，更是大为吃惊。作为太子，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，他是少数知道唐月华真实身份的人。外界传唐月华与雪夜大帝之间的八卦只不过是个笑话。 唐寅，这位就是当今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河殿下。 您好，太子殿下。 如果是以前的唐三，对于雪珂这种不断想接近自己的姑娘一定不会假以辞色，但现在他已经明白了如何隐藏自己真正的情绪。 早就听小妹说月轩又出了一位青年才俊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唐寅兄弟，有时间我们一起坐坐。 大哥，到时候你可要叫上我，我还想向唐寅多请教竖琴的知识呢。 如果唐寅兄弟没意见的话，我就没意见， 恐怕要让太子殿下失望了。刚刚毕业，我要出趟远门，如果有缘，等我回来后定然登门拜访。 那我可就等你回来了，不打扰了。小妹，我们该回去了。 雪清河愣了一下， 他没想到唐三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自己。但当他对上唐三那真诚的目光时，立刻明白对方并不是在推脱，而是真的有事儿。雪清河一边说着，一边主动向唐三抬起手握手礼，这是贵族之间最简单也是最随意的礼节。唐三抬手与雪清河相握，顿时一丝柔和的魂力从雪清河掌心传来。 这位太子殿下的实力可不弱呀，怎么回事？我输入他体内的魂力竟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，既没有遇到任何抵抗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，似乎那些魂力进入他的体内以后就再与我没有了关系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年轻人看来真的是昊天宗的直系子弟，而且应该是极为出色的精英吧。 这是雪清河的第一个念头，他当然不会再去试探唐三，很自然地松开手，微笑着拉着妹妹走了。雪珂离去的时候，大眼睛中还带着依依不舍的光芒。如果不是他早就知道唐三平民的身份，恐怕会不顾一切地向唐三表露爱意吧。像他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又有谁不喜欢英俊潇洒又有着那么完美气质的青年才俊呢？客人离去，唐月华看着身边正在收起竖琴的唐三。 看上去雪珂那丫头真的对你动情了呢。上次她还来问我，一个平民拥有什么级别的贵族身份才能与公主结合，很明显指的是你。 姑姑，您知道的，我现在根本不会考虑这些。 是不是有红颜知己了？ 嗯。 天哪，你这孩子还真是早熟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是14岁开始跟随你父亲修炼的，难道你那红颜知己是之前就认识的吗？ 姑姑，作为一名高贵的女士，打探别人的隐私可是很失礼的，这是您教给我的。 哼，我是别人吗？我是你亲姑姑。你爸爸不在，我就是你的长辈，坦白从宽。 五年了，小五，你还好吗？ 看着唐三眼底深处那一份落寞，唐月华没有再问下去，抬手揉揉唐三的头。看着这个比自己高了一个头的侄子，美眸中流露出温柔的宠溺。 傻小子，想什么呢？看不出你还挺感性的，和你爸爸一样。 姑姑，我可以从您这里毕业了吗？ 你就这么急着离开我吗？ 虽然相处只有一年，但唐月华是真的喜欢上了自己这个聪明绝顶的嫡亲侄子。唐门直系中，那些并不十分出色的子弟们都开枝散叶，有了后代，甚至再下一代也已出现。可作为曾经唐门的骄傲，宗主未娶，他未嫁，唐昊又落得那样的结果，可以说唐三是他们嫡亲三兄妹唯一的后代。对于这个侄子，他是当儿子看待的。唐三对于唐月华也同样很尊敬。在这位看上去优雅美丽的姑姑身上，她真正的得到了母亲般的关怀。尽管唐月华有些啰嗦，但唐三却发现自己竟然很喜欢她那种充满关切的啰嗦。唐月华给予她的是唐昊和大师都无法给予的那种亲情，因此对这位姑姑，唐三格外的尊敬，也格外的亲近。他没有将小五的事情告诉唐月华，是不希望姑姑为自己担心。 姑姑，您知道我不是的，但是我必须要走。 我明白，见过你爸爸后，他会让你返回宗门，认祖归宗。孩子，你比当年的你爸爸更加出色，虽然姑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， 但姑姑相信你一定能够超越你爸爸。记住，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过于感情用事，更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你爸爸就是太感性了，他之所以将你交给我，让你跟我学习，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锻炼你的心性，让你不要犯和他同样的错误。其实我应该对你放心的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可是你身上毕竟流淌着和你爸爸同样的血液。答应姑姑，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，好吗？ 好，我一定记住。 好了，回去收拾一下。我知道你急于去见他，明天就走吧。过两天，我也准备回宗门去看看。好久没有回去了，再不去看看，估计大哥又要骂我了。我们就在那里见吧。 唐三心中一阵感动，他当然明白，唐月华决定返回昊天宗都是为了自己。宗门的情况唐三并不了解，唐月华也没对他说过，但从这些年昊天宗一直隐没，就能看得出自己家族这天下第一宗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唐三根本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就算是一些日用品，直接放入二十四桥明月夜就可以了。当天晚上，唐月华亲自下厨，做了几个精致的小菜和唐三一起吃了。在唐三临睡前，唐月华告诉他，明天走的时候不需要向他告辞了。那一刻，唐三分明看到姑姑眼中闪烁着几分晶莹。唐三又哪里知道，唐月华曾经爱上过一个人，一个他绝对不该爱上的人。后来看清了，他的心已经无法再容纳任何人了，所以才终身未嫁。因此，他曾经幻想过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而唐昊带来了唐三，就像是完成了他的心愿。一年，时间并不长，但唐月华却感觉自己仿佛又有了新生。从唐三身上，他看到了未来昊天宗的希望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